九。 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是缅怀金庸先生系列节目的第二期。咱们昨天聊的话题是金庸是谁，从浙江海宁的渣家到渣良庸的读书岁月，再到后来创办明报并为之奋斗了几十年，这期间是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我们也只能从中挑出一些大事迹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昨天说到金庸一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只是他报业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只不过这个插曲却是越演越丰富，最终形成了一个属于金庸的武侠宇宙。其实从金庸的武侠世界里，我们也可以去反观金庸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走进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起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昨天咱们说到查良镛在香港的新晚报工作的时候，有位和他同岁的同事以梁羽生为笔名写起了连载的武侠小说。在梁羽生的创作空档里，查良镛在报社总编辑的要求下属于填空的性质，也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那一年他31岁，从此金庸这个名字横空出世。其实一开始接到写武侠小说的任务，金庸对自己还有些怀疑。在那之前他连小说都没写过，更别提武侠小说了，于是迟迟不敢答应。后来编辑部的排字工友害怕没法开工，去催金庸快点下笔。金庸看到那位工友沧桑的样子，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一个人物，于是他提笔写下了《书剑恩仇录》第一回中出现的人物陆高指，是一位曾经的武当派大侠，后来的教书先生。谁都没有想到这次临时抱佛脚竟然大获成功，《书剑恩仇录》从1955年的2月8号一直连载到了1956年9月5号，整整574天。书剑恩仇录的题材是来自金庸的故乡浙江海宁的一个民间传说。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雍正用调包计把自己的女儿换了陈阁老的儿子，后来这个儿子做了皇帝，就是乾隆。金庸先生出身书香世家，他的第一本书写的就是世家子弟。金庸说，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自然的。但陈家洛这人物是我的杜撰，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有人评价说，《书剑恩仇录》这本书既不是金庸一直想写的历史小说，也不是他最爱的感情浓郁的武侠小说， 这本书就是他的小试牛刀，还没有想出以后的书该怎么写。不过正是这种下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出手，才更能看出作者的真性情。他最想写的其实就是他的家乡海宁，以及海宁的那些风流才子们。1955年末，新晚报上还在连载着书剑恩仇录，香港商报的副刊编辑也来力邀金庸为他们的报纸也写一部武侠小说。编辑的恳切态度让金庸难以推辞，就答应了下来。从1956年1月1号起到1956年12月31号整整一年，金庸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在香港商报上连载。抗日战争时期，金庸在浙江衢州一中读高中，由于战火蔓延，衢州一中迁到了一个叫做石梁的小镇上。在写第二部武侠小说的时候，金庸就想起了自己十几年前在石梁读高中的岁月，于是他在《碧血剑》中虚构了一个石梁派，女主角温青青也是出生在石梁这个地方。《碧血剑》这部小说后来曾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修改，增加了1/5左右的篇幅。金庸先生也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金庸还在《碧血剑》中融入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小说中涉及了诸多的历史人物，像是袁崇焕、李自成、多尔衮、崇祯皇帝、陈圆圆等等，并且穿插了许多历史上的传说轶事，整部小说画面广阔，气势磅礴。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我们今天聊的是金庸的武侠世界。说起来，很多人读过的第一部金庸小说，或者说最为熟悉的金庸作品，就是他的第三部小说《射雕英雄传》。射雕跟碧血剑一样，依然是连载在香港商报的副刊上，连载时间是1957年到1959年。连载期间，每天的报纸一出来，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先翻到副刊去看他的小说。市民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也多半和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有关。人们一路追看下去，看过连载，再看每回一本的小册子，然后还要再看最后结集出版的单行本。《射雕英雄传》的受欢迎程度不仅是在香港，而且蔓延到了东南亚。当年泰国曼谷的每一家中文报纸都在转载射雕，当时各家报纸靠着每天来往于香港和曼谷之间的飞机送来香港的报纸再进行转载，但到了小说的紧要关头，有的报馆为了抢先，等不及报纸坐着飞机到来，就利用地下电台的设备通过电报来发布香港当天的作品内容，满足读者迫不及待的渴望。在金庸的全部作品中，《射雕英雄传》是影响最大、读者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也被公认为是开创了武侠小说的新模式、新格局与新时代。作者倪匡就说，《射雕英雄传》奠定了金庸武侠小说巨匠的地位，人们不再怀疑金庸能否写出大作品来。《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武侠小说第一次被影视化的作品。1958年底，《射雕英雄传》还没连载完，就被峨眉电影公司翻拍成了同名电影，登上了大银幕。等连载结束，又推出了电影的下集。后来金庸稍早一点的两部作品《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 才被相继拍成了电影。根据不完全统计，《射雕英雄传》也是金庸作品中被影视化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1976年，香港嘉义电视台第一次把《射雕英雄传》改编成电视剧，由白彪和米雪主演。1983年，收购了嘉义电视台的香港无线电视台再次对《射雕英雄传》进行了改编，制作成一部59集的电视剧，分为《铁血丹心》《东邪西毒》《华山论剑》三部。这就是大家心中最为经典的83版《射雕》。据说当年无线公开招募女主角，从3000人当中选出最后6位进行终极面试。当时落选港姐的翁美玲换上一身古装，手拿柳条，双手抱拳向金庸做了见面礼。桃花岛岛主之女黄蓉拜见金大侠，金庸马上拍板，这就是自己笔下的黄蓉。83版之后，台湾、香港和内地又分别多次翻拍了《射雕英雄传》的电视剧。陈玉莲、朱茵、周迅、林依晨都曾经演过黄蓉这个角色。2003年，金庸曾经受邀参加了一个叫做《华山论剑》的电视节目，节目把最为内地观众所熟悉的三代黄蓉翁美玲、朱茵和周迅的剧照展现在金庸面前，由金庸来题字。金庸把俏皮写给了翁美玲，把乖巧写给了朱茵，而把聪慧和妩媚给了周迅。我们节目里曾经介绍过，就在今年2月，《射雕英雄传》的第一个英语翻译版本在英国出版发行，第一卷翻译成了《英雄诞生》。英译版的出版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英语系的国家这么晚才发现金庸，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为了方便国外读者理解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和功夫，英国媒体把《射雕英雄传》与托尔金的《魔戒》相对比，说金庸作品的文化价值几乎相当于《哈利波特》和《星球大战》的总和。金庸先生的作品终于突破文化障碍，在国际上获得了与之相匹配的影响力。人义两难遇，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昨天我们讲述了金庸先生的生平经历，今天回归到大家最为熟悉的金庸的武侠世界，聊一聊金庸先生创作每部作品背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金庸为自己的作品写过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飞是指《飞狐外传》，雪是指雪山飞狐，连是指连城诀，天是指天龙八部，射是指射雕英雄传，白是白马啸西风，鹿是鹿鼎记，笑是笑傲江湖，书是书剑恩仇录，神是神雕侠侣，侠是侠客行，倚是倚天屠龙记，碧是碧血剑，鸳是指鸳鸯刀。那还有一部没有加进对联的《越女剑》，是金庸唯一的一部短篇武侠小说，1970年发表，附在《侠客行》之后。一副对联加上一部《越女剑》，就是金庸15部武侠小说的全部了。1959年，《射雕英雄传》还在香港商报上没有连载完的时候，金庸又提笔创作了他的第4部小说《雪山飞狐》。回归到他第一次发表小说的报纸《新晚报》上连载。1960年到1961年，《雪山飞狐前传》《飞狐外传》又在《武侠与历史》杂志上进行连载。这两部作品内容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就放在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飞雪飘零。有人说，《飞狐外传》除了留下一个让人怜惜万分的女主角程灵素之外，在金庸的众多作品中似乎并不起眼。然而在金庸的武侠作品中，它却是一部真正有转型意义的里程碑之作。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再到碧血剑、射雕英雄传，一直到神雕侠侣， 金庸基本上是采用了传统的叙述模式，一切都为主角服务，一切事件的唯一目的只是塑造主角的光辉形象。等到了《飞狐外传》横空出世，主角才不再是唯一，而是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金庸对人物的塑造也日趋圆熟，每一个配角虽然戏份不多，但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自己的性格和思想。1984年，邵氏影业第一次将《雪山飞狐》搬上大银幕，由黄日华、万梓良等主演。1991年，台湾中视拍摄电视剧版《雪山飞狐》，结合了《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两本书的情节，由孟非、龚慈恩、吴宇娟、汤镇宗等主演。《雪山飞狐》是两岸三地演员第一次合作拍摄的电视剧，而且开创了武侠片实地拍摄的一个先河。片中大量的景色都是在吉林长白山拍摄的，巍峨的雪山和银色的大地给厌倦了假景的观众们带来了一大惊喜。细数《雪山飞狐》的影视剧大概有七八部之多。1993年电影版的《飞狐外传》更是汇集了黎明、张敏、李嘉欣三位当时最红的明星。不论是演员阵容还是投资，91版《雪山飞狐》在各个角度好像都不占上风。然而在主创团队的用心雕琢下，这部作品却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剧中的两首插曲《雪中情》和《追梦人》更是配合剧情意境天衣无缝，凝聚了一代人的记忆。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真实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生命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容，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碧血无语寒夜的你能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城，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记着深藏的记起你的心语，前生后世轮回中谁在生命里徘徊，痴情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2018年的10月30号，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去世，留给世人无限的追思。我们也推出3期特别节目，从金庸先生的生平一路聊到他的武侠世界。昨天呢，我们讲到了金庸先生的报业生涯。他1946年在杭州的《东南日报》短暂工作，后来加入香港《大公报》，正式开启了报人事业。到1959年的时候，金庸已经在新闻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了，武侠小说也已经写了4部，在各家报纸上连载的相当火热。当时香港盗版成风，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载每天刊出1000来字，7天之内就有人盗印成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本想要集结出版的图书公司措手不及。这时候金庸和自己的高中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这位同学和他分别多年，正在经营印刷业务。沈宝新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还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自己赚钱。说干就干，他们就决定合办一家刊载武侠小说的十日刊，叫野马。后来金庸对市面上的报纸不满意，决定自己办一份日报，野马就成了这份报纸的副刊。1959年的5月20号，应该是金庸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明报》正式创刊，金庸36岁。在他南下香港的第11年里，踏上了前途莫测的创业之路。明报一开始只是一份四开一张的报纸，属于名副其实的小报，最早的员工只有3个人。金庸是社长兼总编辑，还是主笔，沈宝新是经理，负责报纸经营，编辑只有1个人。后来金庸当时的太太朱梅也加入报纸跑新闻，成为了明报最早的女记者。明报的头版刊登的是社会性特稿，二版是副刊，四版是杂文、小品、漫画等内容，而第三版才是他的重头戏，连载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侠小说。从明报创刊的第一天开始，金庸就在上面连载起了自己的第5部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当时《雪山飞狐》还在《新晚报》上连载，金庸每天要写2个连载，万一有事儿停了一天，都得刊登编者解释。《神雕侠侣》一共连载了3年，这3年也是明报初创的最艰难阶段。金庸在70年代修订作品时，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写道，重新修改的时候，几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都想到了当年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可见《神雕侠侣》对于金庸而言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它是和金庸的事业同时出生成长起来的，倾注了他强烈的情感。 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 神雕侠侣的第20回名叫侠之大者。在这一回中，郭靖对杨过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辈练功学武所谓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敬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驻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10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8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这段话与其说是郭靖对杨过的期许，也是金庸对自我的期许。这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更是一举成为了武侠世界的精神纲领，凡有华人处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于许多人来说，少年时代的挑灯夜读，钻进被窝偷偷读，课堂上冒着被老师没收的风险读，读金庸早就成了一代人的回忆。而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也早就潜移默化到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当中。今天时间有限，关于金庸先生15部武侠小说的创作故事，我们明天继续来聊后面的部分。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旧情凡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做也好，逍遥，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人逍遥， 随风飘飘，天地人逍遥。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